泽特尔先知书第五章。人子，你拿一把快刀当理发的剃刀用，剃去你的头发和胡须，然后拿一个天平分开那些须发，等被困的日子一满，把三分之一在城内用火烧掉，再拿三分之一在城四周用剑击砍，其他三分之一要扬在风中，我要拔出剑来追赶他们。但你要从须发中取出几根来，系在你的衣服边上，再从其中取出几根，投入火中，让火烧掉。然后你向以色列全家说：吾主上主这样说，这就是耶路撒冷，我将它安置在万民之中，使万国环绕着它。但是它违背了我的法令，作恶甚于异民，违背我的法律甚于环绕它的列国，因为他们轻视了我的法令，没有照我的法令行事。为此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因为你们比环绕你们的异民更为叛逆，没有照我的法律行事，没有遵行我的法令，也没有按照环绕你们的异民的法律行事。因此，吾主上主这样说，看，我要亲自对付你，在你中间，在异民眼前实行惩罚，为了你的一切丑恶，我要对你实行未曾实行过的，将来也不会实行的事。在你境内，为父的要吃自己的儿子，为子的要吃自己的父亲，我必如此在你境内实行惩罚，且把移民分散到四方。为此，我指着我的生命起誓说，吾主上主的断语，因为你用你的一切可憎和可恶之物玷污了我的圣所，我必将你铲除，我的眼绝不怜视，一点也不怜惜。你三分之一的人民要在你境内死于瘟疫，亡于饥荒，另三分之一在你四周各地丧身刀下，其他三分之一我要分散到各地，我且拔出剑来追赶他们，这样我的愤怒才可以发泄，我的怒火在他们身上才得平息，得到了报复。当我的愤怒在他们身上发泄时，他们要承认我上主在妒火中讲的话。我要使你成为荒野，使你在环绕你的义民前和所有的过客前成为辱骂的对象。当我大发愤怒，以严厉的惩罚在你身上施行裁判时，你就成为环绕你的义民凌辱、耻笑、警戒和惊骇的对象。这是我上主说的。当我向你们射出饥荒的毒箭，射出毁灭的箭，毁灭你们时，我必使饥荒在你们境内更加严重，断绝你们的粮源。我必使饥荒和猛兽危害你们，掠去你们的子女，并使瘟疫和血案在你境内盛行，还有刀兵来打击你。这是我上主说的。